Tuesday, 11:37 a.m. Hello, 小胖，妈妈，这两天一直没有跟你联络，也没接到你电话，不知道你忙得怎么样了，没什么事情，只是告诉你，那个自己吃东西什么都当心点 ，OK？ 有空再打电话来，拜拜 ，Take care。 David， 你好吗？我是 Gina， 小月刚从美国回来，然后知道你在那边的近况，没什么，只是想问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这边可以帮你的？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我可以帮到忙的话呢？你随时打电话给我都可以，或者只是想要聊天也可以。OK， 就先这样子了。I'll try to call you again then. Bye. David, hey, what's up? It's Manny. How you doing? Just wanted to touch base. Can you call me and get a chance? I'm going to try you on your cell. All right? All right. Saturday. Wait, David.这是瑶瑶姐，今天就是想跟你联络，听了你的歌很好听，很喜欢，那么我不知道你作业情况怎么样，希望一切都很顺利，如果回来方便的话再跟我联络，拜拜。 喂，小胖，那个现在是你们这边的1点钟，我们这边的下午4点，我想你大哥应该会在家吧。 Anyway， 那个你妈妈说你那个还出去外面去住散心。 Anyway， don't worry， 这是一个过程啊，反正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就好了。 Anyway， 我呢这两天都在忙，但是我多半都会在家呢。 OK， 你听到录音的话嘛就打个电话给我。现在我们这边是下午4点而已，是这样。 OK， 好，有了空都打电话给我好了。 Call me back， 拜拜。 David， 你在睡觉吗 ？Who is this？ 哦，这是台北。 婆婆啊。 嗨呀，你在睡觉是不是？ 差不多。 哦，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 没有，因为待会儿哈那个。 End of messages。 And do you have jie ba mao? Yeah, we do. Yeah, like, thank you. What was the last one you ordered? Jie ba mao. Oh man, it sure sounds like it, doesn't it? I know. Damn. Seriously, what mao? It's like a drink. Oh. It's like a some kind of a drink. Don't ask.